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4D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凌波，1033广播书场。 翻江鼠讲评，刚要领着人赶奔三仙岛，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。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12沉香炉被人盗走，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，简直是猖狂已极呀！蒋四爷为了这个事儿，花了3天时间，也没调查清楚。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向蒋平提议，把那天晚上在皇宫里面值班的、下夜的，以及知道发生这件事的人全集中起来，让大家回忆那天晚上有什么可疑的现象，究竟是家贼还是外鬼。后来经过调查呀，有一点眉目了，有的人眼睛挺好使，说2更天之后还不到3更天有一条黑影，这个人长得细马长条的，鼻子下边用轻纱蒙着，没看清楚，但这个脑门和太阳穴这儿有一片红点儿，好像是朱砂痣。看那个动作是个年轻人，蒋四爷就根据这点线索开始在京都侦破。那太难了，京都100万人口，凡是年轻的长红胡子的都倒了霉了，一律逮捕逐个审查。结果一看呢，都不是，人家都有正经职业，而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的睡了觉了，有的不在家，后来又把这些人给放了。蒋平感觉到问题严重，不能离开京城了，和斩南侠一商议怎么办呢，最好分兵两路，让爱虎、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带着蒋平一封信，包相爷一封信，送给徐良和白云瑞，限令他们两个人在1个月之内必须解决三仙岛的事儿，速速赶回京城。就这样，爱虎4个人来到三仙岛，还真得感谢店房伙计的主意，一下船就看着大招牌了，开封府公馆，呵，好，都在这儿呢， 因此艾五爷没费出一回之力找到赵少殿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徐良为什么容颜更变，心里头堵个疙瘩，你这事儿太腻歪人了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，包的人县令一个月破三千贯，能不能破得了啊？打得过夏绥良吗？这玩意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看来时间是非常紧迫，白玉瑞跟徐良想的是一样。那么事到如今就利在速战，不能耽搁，把这事儿解决了，然后赶回京都。就这样哥两个一商议，然后跟各位高人讲明情况，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开封府的人会斗夏绥良，大破三星关。众人也都表态了，三将军、白将军，你们二位不必往下说了，凡是来的就没有外人，我们从表示跟你来的那天起，你已经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。要说准赢夏绥良，这我们不敢说，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。徐良称谢，在头出发以前，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。徐良把爱虎、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留到招商店，家没人不行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，怎么见面呢？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，余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千贯。谢伯大头鬼房叔安头一个蹦出来，我说干了啊，我是轻车熟路，我去过一回了，对道路比较熟，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不知干老意下如何？ 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 方叔安还带俩帮手，带着方宽、方宝给他当小打，先下去了。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，翻过几架大山，眼前就来到断魂谷。一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，结果猜错了，空荡荡，静悄悄，无人竹篮。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，也没有人在这挡着。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，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，空山洞，跟当初大不一样了，桌椅板凳，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，因此也很顺利地通过。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，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啊，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，深不见底，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。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，全用石头堆砌的，高了架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，上头有石头栏杆，这地方有人守着，你不把这绝命台给拿下来，想进三仙观是势比当天。房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，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， 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，在起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，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，正中央有两个老道，长得是十分凶恶呀，一个个高一个个小，个小这老道在中间坐着，黑惨惨的面皮，花白胡须，是怪眼冤犯，九梁道金，八卦仙衣，水火四套，胖袜云履，身背一把七星丧门剑，手拿拂尘。挨着他这老道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大下巴，长得十分凶恶，房主一看认得，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，人送绰号串地蛇。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？啊，就是那个张道远。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？合着没摔死？没有。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，山涧下边是条河，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，就因为他水里的功夫相当高，因此捡了一条命，逃回三仙观，奉金灯剑客所差，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。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，这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，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，他们是手把绝命台的主角。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，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。方叔安停住脚步，把小片刀一晃，三军弟兄听了。方宽方宝一听，这唱的哪出戏，在哪儿呢？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，这俩人也会捧场。救命，军兵再起，给我扎住阵脚，本先锋要讨敌骂阵，谢了您去您的吧。方叔安一晃大脑袋，抬起头来是高声骂着呀，哎，我说那台子上坐的一些是真人还是纸糊的？要是真人你们听的，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，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，叫野外老剑仙。方叔安大王命，你们怕不怕？下来，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半蒜。其实啊，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，就是徐良、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金灯剑客、夏随良全都听说了。为了集中兵力，他放弃了三关，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星关，早都给准备好了，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。单说恶道李道安，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指挥人马呀。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，我凉佛下边那大脑壳，你就是房叔安不成？ 对，一点都不假，你是哪位？ 贫道 李道安，是也。啊，你就是李道安，对。听说过吧？ 没有， 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。我说你想怎么的吧？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过去呀？哎，你还是想动五八超？赶紧给我一个答复。方叔安，你真是白日做梦，净想美事儿啊！要想过我的绝命台，你们得露几手，不然的话就休想过去。司令，下台应战，遵命。串地蛇张道远双腿一飘，跳到尘埃，一晃掌中的双剑是直奔房叔安。房叔安一看人家真下来了，他可不敢打了，抹头就跑。方宽方宝一看这个泄气呀，哎，我心兄你怎么走了？你怎么不打了？ 你废话，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 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 我能力太大了，我能跟他打吗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 我要跟他伸手掉价，得呀，你别吹了你。正说着，徐良、白云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。老仙儿一看，到了地方，把金丝大环宝刀往左右一晃，代替军令。各位扎住，哗，燕翅形左右排开。他们来的都谁呀？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方宽、方宝，这就不用说了。帮忙的有铁观音、彭之花，南圣人桑世奎，北圣人桑世彪，还有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，小孤山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，康殿臣还带着他四个儿子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，这金银铜铁八大锤，后边还带来不少的庄客。所说的这庄客也不是平常之辈呀，一个个身体健壮，久经大敌，是各拿刀枪。徐良一看把阵势排摆好了，让房叔安退在一旁，老心拎着大环刀过去了。 我说对面这个要道，你是什么人？ 张道远是也，人称南海三道人之一。 哦，你就是张道远？没听说过。像你们这个出家人，扫地不上楼一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可你这个出家人却杀生害命，简直不像话。我劝你，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要在对面拦着你可是自讨无趣。 哎呀，我听你说话这味儿怎么这么别扭，好像刚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。你是不是徐良？ 不错，正是三老子。 小妹，我找的就是你，等了多日可把你盼来了，咱们俩必须伸伸手，分上下论高低，把贫道赢了自然叫你们过去，赢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。压双剑奔徐良，还没等徐良伸手呢，噌，白云瑞跳过来了。三哥，把他交给我吧。 老兄弟， 那又何必呢？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？ 不，三哥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您现在是带队的，您是我们的当家人，哪能轻易伸手呢？看小弟我的。白云瑞拉刀就过去了。徐良一看也好，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。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啊。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，一看是白云瑞，把他气得浑身力抖，佛都念不出来了。好小子，姓白的，就凭着你这张脸子，你勾引我的女儿啊，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。就因为你，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，不念父女之情，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，我势必得而诛之。拿命来！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。这房叔安呢，在旁边给溜缝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哎，我你可是岳父老泰山呐，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，你可得手下留情。大头鬼呀，你等着我的，你甭耍贫嘴，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。 是吗？那我在这等着呢，恐怕没那时候了吧。 房叔安话音刚落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大伙吓得一哆嗦，仔细一看，白云瑞横着这一刀，把张道远是劈为两半。白云瑞飞身形跳出圈外，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，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。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，无不竖大指称赞，罢了，不愧是玉面小达摩，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，手底下真干净，真漂亮。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。方宽和方宝一商议，咱俩也别闲着，这小哥俩过去了，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，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，不然还得打呢，这踩在脚上有多别扭。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。单说绝命台，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，看的是真而切真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师弟当场毙命，他是又疼又气呀。五两来发，哎呦师弟，你死的太惨了，在天之灵别散，师兄给你报仇了。说着话双腿一飘，噌跳下绝命台。他刚要跟白玉瑞伸手，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，两个女的，一老一少。这女的是个老婆子，头发都白了，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，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，后边跟这个女的穿红挂翠，卷帕罩头，身段苗条，长得十分俊俏，外面陪着斗篷，腰里挎着长剑， 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，道爷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请您回归台上休息，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。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，心说白云瑞你甭横，死期已尽，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。那位说这俩谁呀、啊、前文书咱说过，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、啊，姓姚叫姚静芝啊，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，叫陆小倩，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。因为前文咱们说得很清楚，在弥仙洞一场大战，这姚静芝跟他的老头子陆天林双方交了手了，叫陆天林揍了他一下，他是夺路而走，带着女孩逃了命的，一直回到三仙观，如今奉下随良所差，也帮着手把绝命台。这老婆子为了找回这个脸面来，因此这回讨令要出战白云瑞。白云瑞也知道这老婆子才厉害了，掌中这条龙头拐杖那非是等闲人能对付了他。但是云瑞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，不豁出一头去休想破得了三仙观。所以小大魔毫不畏惧，拉架势准备拼命。正在这时听他身后说话，白将军请下来休息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云瑞扭头一看，原来说话的正是铁观音彭之化。云瑞一想，正好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尽管这姚静芝年纪不小了，她毕竟是一女流，我跟她伸手啊不合适，就把她赢了也不光彩，要败到她手下更丢人。看来铁观音来的是正合适啊，因此云瑞提刀回归本队。这多好，铁观音对独守观音，两个观音都来了。单说彭之化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来到两军阵前，狮子插花把兵刃一搭，冲着姚静芝一笑，夫人还认识我吗？哟，你不是彭之花南海飞仙吗？对，正是我。夫人你要明白事儿的，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赶奔三千关。如果你要执迷不悟，你来看，我就叫你死在我的仙鹤掌下。 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。就算是不再留伤心泪，还有魂萦梦牵的 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铁观音，彭之花，辟下小达摩白云瑞，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。其实啊，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，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，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。独守观音姚敬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呢？哎呀，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，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？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，你这是怎么意思？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？对了，姚老剑客，您算说对了。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，当初我不了解内情，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，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，误入歧途，跟开封府作对。现在呢，经过我多方了解，我才弄明真相啊。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，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，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。但是姚老剑客，你不用想别的，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，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，我这才倒戈投降，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。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，跟您也好，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，我不想伸手，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，不要插手此事。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随良点忙，这样呢，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随良，我们大家全体退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不然的话，我们搅在一起，混在一团，也分不出个真，也分不出个假，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。姚老剑客，咱俩感情可不错，我不想跟您伸手，我只求您高抬贵手，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过去，我就感恩不尽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独守观音点了点头。不过彭老剑客，咱把话可说清楚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认为夏随良不对，我看着他还挺好，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法，我焉能随便离开呢？这样吧，咱们俩呢，管真的假的也比比，你要把我赢了，二话不说你随便走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要赢不了，我掌中的龙头拐杖。对不起彭老剑客，此路就不通。两人说茶了，伸着手了。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，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，咱比划比划，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。 仙鹤掌对龙头鬼，呼呼刮风，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，不分上下。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，又都是南海的高人，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，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。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，好赶回开封府，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。那真要出事儿了，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啊。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，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。100回合刚过，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，哎，猛扣独手观音的前胸。独手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用龙头拐往外一架，结果上当了。那铁观音呢，人家是两只仙鹤掌，左手就崩出去了，右手还有一只呢。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，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，那可是钢铁的，拍上还有个好吗？独手观音一看不好，哎呦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压腰，脑袋躲开了，后背没躲开，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回事？这一仙鹤掌把独手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，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，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。陆小倩一看呀，哎呀娘哎，他娘其实是他伯母，习惯了他老叫娘。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，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，寻找他伯母的尸体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，继续讨地骂阵。哎，四绝僧，你们下来，不服咱们就伸伸手，服了赶紧滚蛋，把道路闪开。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，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，一个叫极光，一个叫极尘，一个叫极远，一个叫极绝，每人掌中一瓢五色勾魂幡呐，厉害的邪乎。这四个家伙一看，哎呦，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，连打带上，看来不出头是不行的。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，噌跳下绝命台，直奔铁观音彭之化，话不投机俩人就打了一块。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，柔柔柔上下转圈，就像飞人相似，兵刃随着人转呼呼刮着风，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30几个回合，耳轮中就听到啪，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股蛋子上， 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，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。尽管如此，也架不住一下呀。这一仙鹤掌把屁股蛋子都打开花了，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，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，身子一摘的好像没趴下，倒踢勾魂幡，飞身行跑回绝命台。他也上了台了，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。彭之花是这么想的，趁热打铁，把台子上人全划了了，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，这就打开通路，可以奔三星观了。但他心是那么想的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啊。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，那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，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。好泼妇，休得前进，找家伙！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，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。这时呢，极光也没回身来，忍痛伏杀，从后边攻打铁观音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。彭之花再能耐，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？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啊，简直是眼花缭乱，手足无措，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。那边说怎么还能勾住呢？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，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，粗细好像极大，混铁凝钢制造的，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，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，每条幡长了下有七尺五，就像大鞭子似的。举个例子说呢，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，绳子的头有钩，这种钩都是钢的，勾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吗？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，咔哧这一下，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。三和尚急远往怀里一带，往外一轮，哎，你说多大的劲儿，把铁观音勾住了，抡起来了，在空中转了俩圈啊，最后他一抖手，去你的，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。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？后文书咱再交代。单说房叔安呢，吓得一闭眼睛， 娘哎，哎呀，挺好的人，完了完了完了， 他着急呀、啊，别人比他还着急。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，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呐、啊，裴汉。彭之花摔进山涧，那肯定是好不了，把老剑客就气坏了，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，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，大吼了一声，秃驴哪里来， 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。他的意思呢，给彭之花报仇。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。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，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，没事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。比如有人登了台，咱怎么对付，对付什么样的人，用什么样的办法，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，咱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，他们心里都有底呀。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，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，想要脱身势比登天，啪啪啪啪，砰，后腰被钩给勾上了，疼的江兆慧一咬牙，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，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，可以不是。江兆慧也没眼了，徐良一看耶，完了，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。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，双脚点地，腾身纵起，就跳上绝命台。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，白云瑞急的一跺脚，三哥爷，三，这是再拦也晚了。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，你这不瞪眼找死吗？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辉吗？恐怕不能吧。就即使能，你没登过绝命台，你还不得吃亏吗？最关心的是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呢。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，他往地下一蹲，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。干老完了，从今以后没干老了。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他一哭，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。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，真倒霉真倒霉，刚拜个老西，这老西就要眼猴，眼猴就是死。其实他们都猜错了，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，悸动是悸动，但是他绝不胡来，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。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，老西儿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，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，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，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，但是有给我帮忙呢，什么呢，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，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，我一个人就盯八个。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，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斩翅，哎，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，这玩意儿谁不害怕？四个凶僧很自然的往后一退，哎，唰，把场子就打开了。徐良一没神，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，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，就是一支袖箭。这极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，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，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，也没想到有这么快。就见眼前白光一道，想躲来不及了，这家狠 计一拨了脑袋，结果这只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，在脖子穿过去了，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，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，哎呀！后边露出尖来了。徐良这只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只镖，这只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。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肩头上来个眼儿，把他疼的身子一晃，用手一扶栏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与此同时，山县徐良又一抖手，两颗石头子飞出去了，正好打得极远极绝，脑门子上的啪啪。这回可好，每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。就在这时候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行跳上绝命台，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。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？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，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，四绝僧站不住脚喽。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，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、啊、再打下去有百弊而无一利。四凶僧一看不好，是抹头就跑，跳下绝命台，是赶奔三千关。他们这一走，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。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、啊！就在这时，徐良、白瑞两把宝刀飞舞，红光迸现，七九咔嚓，七九咔嚓，咔咔啊！你眨眉眼的功夫，一个没剩，全给咔嚓了。在这时，桑世奎、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兵也全都登上绝命台。好不容易啊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，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，白云瑞也累得不轻。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，上不去，用飞抓百链锁勾到栏杆上，上头有人拽，底下有人拖，费半天劲爬上去了。方宽、方宝后来也上来了，房叔安就问 你干了啊，是受伤没？ 没有。 老叔呢？ 没有。 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都把我吓死了。哎，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。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？ 吓尿裤子了都。我干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而我倚靠何人呢？哎， 一句话把大伙也都乐了。其实这人乐不出来，但是不乐还不行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。方叔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，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，回过身跟徐良商议： 孟干老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 你说吧。 孟干老，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，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，这样他们到了三贤观还有咱的好。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，您打四绝僧挺能的，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，但是您要跟夏虽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。 不单是您，我们在位的各位，哪位敢打下隋梁，咱岂不是自讨无趣？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 我的意思，咱是趟趟路子，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，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，咱赶紧回殿房。 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，管的是小建模啊，管的是陶老剑客是谁呢，咱得多请几位，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。 许良一听啊，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啊，这打仗不能胡来，兵法云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麻痹轻敌才吃大亏。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，白云瑞不同意。三哥，那咱不白来了吗？咱要一撤，岂不前功尽弃吗？我看趁热打铁，夏随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，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。那哥俩正在这争竞，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，有人高声喊叫：徐良，白云瑞，想来你们就别走了，俺夏随良到了。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他一匆匆